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 北京时间1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哎，今天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看出，其实我是穿了一件面前是粉色的衣服吗？但是因为今天光打得太亮了，所以感觉完全穿着一件白 T 恤来的。 今天咱们俩的衣服还蛮搭的。 今天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音乐挑战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现在今天来到我们的高大上的直播间当中还有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在此之前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是的，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现在我们的视频收看节目的方式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是的，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这个 发现 按钮，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入口，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是的，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发现，然后在第二栏当中有个直播，我们在热门直播里哦，活力982，现在我也是看到了，我们正在直播，好多老朋友都已经来了， 已经开始送礼物了。我发现 前两天有因为一点技术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直播不是很流畅。 是， 今天来的这位嘉宾绝对值得大家刷大礼物， 大有来头。 来，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盛威，请盛威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盛威，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可以来到挑战新歌声做客。 哎呀，感觉有种经常上通告的感觉。 不是，声音很好听，我觉得 是，要不要考虑来做同事？ 好啊 是，其实盛威呢今天是大有来头啊，大家如果在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当红网游主题曲演唱者。盛威今天呢也是专门带了吉他来跟我们做一些现场的一些演绎，是，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分享他的一些比较经典的网游的主题曲啊，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来关注。 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是的，刚刚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上看到哈，有一位帅气的抱着吉他弹唱的小伙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盛威。他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弹唱作品，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通常我后来发现啊，每次在嘉宾开始唱的时候，都是大家礼物刷的最猛的时候，足以见大家都不喜欢我们两个说话。 也不是啦，可能就是嘉宾会让他们对更吸引他们。 我们两个天天见，大家就不稀罕了嘛，对不对？来，盛威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是一首来自方大同的《春风吹》。 哇，我发现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极合适，因为后面那个光束正好打在你那儿，感觉有没有一种在那个酒吧，就是 午夜小酒馆， 好像在唱 live 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是好的。一首《春风吹》来自我们的音乐爱好者盛威，你可以随时开始。 好的。桃花去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影子，你在城里刚好倦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长呼不归。桃花去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影子，我在城里刚好倦了谁？你可以带来三月的美丽，能否收回笛声的滋味？有人长呼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退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多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夏天我变了谁？又吹过那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皱的湖水驱散了云堆，我在北方不晓背着谁？你可以怂恿三月的美丽，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乌龟。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退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多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夏天我变了谁？呜啊毛家园，三月的门楣，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乌龟。哦，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想起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先追，会不会哦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多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春风吹，嘿嘿嘿嘿。 老板再来两瓶啤酒，我还要再听一个晚上。 各位正在收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以为是在听这个 CD， 其实是现场 live， 要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下。 是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搭建了一个现场演唱的平台。 是的， 我们这里是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的挑战新歌声。非常感谢啊，刚刚您听到的是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您弹唱的我们今天的嘉宾盛威。再一次感谢盛威。那接下来呢，我们迫不及待想要挖掘他背后的故事了，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刚刚在演唱的时候哈，有很多朋友已经关注了我们，并且分享了我们的这次直播。 是 你咋回事，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上关注了我们活力酒吧，说太好听了，还有小猫以及什么时候都要来看你，都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 是的，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挑战新歌声，支持盛威。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这应该是某颁奖礼，然后呢盛威是捧着了一个红酒的 cheers 的，这是什么活动呢，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这个是在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的公司在获得了一个年度大奖，然后我是跟我们的 CEO 代表公司去领奖。 所以想知道你是一直在新加坡工作还是是哪人呢？ 我是北京人。 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去了新加坡工作，对吗？ 对，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音乐经历吧。 是对，那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就是音乐学的专业。 专业的，难怪今天我们还吃惊说，哎，如果是业余的弹成这样，真的是天赋太好。 对啊。 然后当时在大学毕业了以后呢，当时先头两年加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做编辑。 同行啊。 对，我们算半个同行。 哎，是。 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然后还有一些选秀学校的校园歌手比赛等等。然后当时也签了一个小小的公司，然后有了一个小小的明星梦，当时差一点出道，但是最后在出道之前退出了。 那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原因呢？ 其实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就是我比较喜欢直来直去，不太喜欢娱乐圈的这种氛围。对。 可能就是说我只想专心做我的音乐，但是对于很多需要宣传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事情不想去参与。 是。 那现在呢，其实也可以通过自己正常的工作业余的时间来继续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 对， 也还是蛮不错的。有空经常来我们挑战新歌声，大家都很喜欢你。 对啊。 是。那在新加坡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吗？ 有。咱们国内的这些大型的比赛其实在新加坡都有分赛区，比如说早先的这个中国好声音，现在的中国新歌曲， 中国新歌声 啊，新歌声 是和我们节目是有合作的。 好，然后还有最近期的这个快乐男声。 是，那都有参与吗？ 有参与。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当时比赛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去了海选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名次呢？ 基本上都比到了决赛。 哇哦，厉害哦。 当然了， 谢谢。 是，那当时有因为这些比赛的契机回国参与一些活动吗？ 没有。其实我参加比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名或者怎么样，因为 这是兴趣。 对， 就是想找个地方唱歌。 是。 现在发现了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唱歌。如果你也像盛威一样有自己的音乐梦想，想要向更多人分享你的歌声，也可以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您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这些视频啊或者音频的资料，还有您个人的个人介绍发送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我们就会有编辑跟您联系啦。小天使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唱吧的平台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说，小哥哥长得也好看，但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像一位明星？ 谁？ 先按下不表，让大家猜一猜，好不好？ 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唱吧直播的这个活力酒吧二的直播间里来说说，今天我们的嘉宾盛威他长得像谁呢？ 是 赵本山。 那其实刚刚一开始跟大家介绍过，盛威除了是有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而且也为很多的游戏演唱过主题曲。你是自己本身就很爱玩吗？ 是，我是一个游戏的算是发烧友吧，应该。 发烧到什么级别？就是会去打他们的那种高级别的表演赛的吗？ 那倒不会，倒不会。但是我会收集这些游戏的周边，对，然后有活动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去参加。 我觉得还蛮酷的，也可以参与到自己喜欢的游戏当中去。 好想再推荐给你我们台的另外一档节目《8点钟的漫游嗨翻天》，小美，我再给你做广告。是，那怎么想到就是说会给游戏写主题曲，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有人邀请你，还是说纯粹自己喜欢，后来被发现了？ 其实这个是要感谢我的师姐。 也是同样毕业于传媒大学的董真是我的师姐、 哦、 然后当时我在北京签公司的那段时间呢、 嗯、 然后我公司请了很多人来教我们不同的课，比如说有表演、 嗯、 唱歌、跳舞、 嗯、 那其中董真就是教我们唱歌的一位、 哦、 然后后来他觉得我的声线还蛮符合他的要求，所以在当时 合作， 对我们他当时写了几个主题曲，我们就一直在这样合作下去。 是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董真哈，因为董真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嗯、 而且专门为很多的这个游戏配乐和演唱歌曲、 嗯、 在之前非常大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董真也是献唱了插曲、 嗯、 在古风界是很有名气的、 嗯、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给你的师姐做一个推介吧， 介绍一下。 我的师姐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才华横溢的这么一个美女，实力加偶像级的这么一个歌手，然后、 嗯、 她创作了非常多知名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是繁花吗？这首 是情醉。 哦，情醉。哦 OK 是 这个是我们两个在早年，应该是在2008年吧，为这个当时的网络游戏叫做诛仙， 嗯， 我们为她的一个版本唱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曲， 是我们来欣赏。 有生命永远祝你心田，茶几桥落边缺烟悠远，沧海桑田春去春又归，人起人灭轮回，过凡间天上 感受到了一种仙侠气息浓浓的扑面而来的感觉。这个时候有很多人的脸在我面前浮现，比如赵丽颖啊、杨子啊、 胡歌啊 是、嗯、诶，那当时跟他一起合唱这首歌曲是，就是他有邀请你， 对， 还是你们两个有一起共同创作 啊？没有，他邀请我。 嗯，那除了这一首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首江湖，对， 嗯，江湖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 是 这首歌曲啊大家很熟悉了，如果说你也是一个仙侠爱好者的话， 游戏迷的话，这是游戏仙侠情缘三的主题曲， 叫做江湖。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喜欢合唱呢？ 对，可能是比较更有那种 声线很搭哈、 啊、对， 一剑逍遥天地间，奈我何言， 世间隐去多少爱和怨， 八剑笑看红尘缘，何须挂念， 凡间落花空自怜。 哎，有没有给你自己玩的游戏唱过主题曲啊？ 其实还没有，因为我玩的基本都是 不太会有主题曲的游戏。然后通常这些仙侠风呢，会需要一些主题曲啊，或者形象代言人啊、 嗯、 这一种的。 嗯 嗯，那现在都喜欢玩哪一类的呢？ 我现在比较喜欢玩那种角色扮演类的， 打怪打到大 boss、 啊、 然后打组队的这一种。 对， 男孩都会通常很喜欢那一种。 嗯， 哎，那小的时候我要问一个比较怎么讲很难回答的题吧，是先开始对游戏展开兴趣的，还是先喜欢音乐的？ 绝对是音乐。 哎呦，这回答的厉害。 绝对是音乐。 果然是音乐爱好者。 因为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学习小号演奏。 小号、 啊、然后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都是以音乐特长生的身份在这样一步步的升学。 哦， 对，然后所以大学也选择了音乐专业。 嗯， 是。那后来就是因为一开始学的是音乐演奏， 嗯， 然后后来转成这个流行唱法或者音乐学、 嗯、 这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蛮大的跨度，等于说你是从演奏音乐到了去演唱。 嗯， 然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才华可以走上歌手道路？ 其实唱歌这方面我是应该是个门外汉，我从来没有学过唱歌。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自己的乐感还算可以，所以当时就是在听电视里的一些歌自己跟着哼，哎，听，哎，好像还能唱哈。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骗、嗯、因为据我了解盛威的妈妈是音乐老师、 啊、我的姑姑、 哦、 我的姑姑、 哦、姑姑是音乐老师， 也算是有这个环境的熏陶了。 是， 嗯，这个是、嗯、但是姑姑有教过你吗？ 没有 啊，就只是指点也没有吗？ 有指点过。 但我特别想了解，像你们这样的小孩在过年的时候会不会有像我们以前的这种经历，就是被叫出来表演个节目？ 很小的时候会有。 那当时唱的什么还记得吗？ 我、啊哦、那时候我说相声，我不唱歌。 哇、哦， 现在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像 哎，杨帅，你小时候有被叫出来就是表演节目吗？ 我有被叫站起来朗诵。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是陕西人嘛，我们那边说家乡话不说普通话。当所有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知道我是学播音主持的以后，他们会说给我们说个普通话。 陕西是不说普通话吗？ 就是我们家里不说，这就很尴尬了。你说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觉得朗诵我还可以理解。 有时候就这种聚会确实还蛮尴尬的。 对，给我们说个话，这就很尴尬了。到底是说什么话比较好呢？ 领导发言。 是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礼物，自己聊起来了，在问说吃饭了吗？可是我们还没有吃。今天盛威忙着来给大家唱歌，自己也没有吃。 对， 陪他一起吃。 是，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解喜欢音乐了，就是说当时是学的这个小号演奏。 对。 然后呢，还记得自己迷的第一个歌手是谁吗？ 陶喆。 就是喜欢陶喆、方大同这类 R&B 的曲风。 对，当时还没有方大同还没有出道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迷陶喆。他后来呢？现在依然还是陶喆。 还是陶喆。 哇， 万年不变的。 是，其实今天最后也准备了一首有故事的歌曲，也是陶喆的歌曲。 对。 那迷陶喆迷到什么程度？会满抽屉都是他的 CD 这一类的吗？ 其实我对追星这件事情我还算是比较理智的， 但是对于追游戏周边就没有那么理智了。 对，但是我确实很喜欢他的专辑，我都有。 小君君跟我们说，我迷张杰， 迷 韩庚，迷 飞轮海， 是 很多。 这你迷的有点多啊，一点都不专情。你看看，你看我们嘉宾盛威，专业迷陶喆20年。 对， 是。那这次回国之后，是有想要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吗？ 其实并没有，我回来是休假，然后音乐我一直是当做一个业余爱好，然后没有想把它当做一个专业的来靠它混饭吃的这种想法。 其实很多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反而这样会变得更加轻松，然后也更加的能够享受音乐。 是。 那除了刚刚陶喆之外呢，其实我们还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每一期嘉宾的这个私房歌单哈。除了国内的歌手，国外的歌手有给我们推荐的吗？ 我比较喜欢 Ed Sheeran 黄老板。 对，黄老板。 除此之外呢，没有了，一直很专一，20年。 国内一个，国外一个，就两个。 其实很多，我听外国的音乐听的就会比较杂一点，但是也是没有说特别专情于哪一位，因为好音乐特别多嘛。 是， 比如说 Neil、Nick 这种 R&B 的这种，我都很喜欢。 对。 那比如说三首歌曲，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歌单当中，如果现在不记得，可以迅速的打开手机翻一下。 最近在听的比较好听的三首歌曲是吗？ 是，这个我们问的非常的突然哈，一般都不给嘉宾反应的时间，这个时候脑子里面第一浮现出来的一定就是他单曲循环次数最多的。 是 OK， 然后有一首台湾的，来自台湾的女歌手叫做汪佩蓉的一首比我对你更好的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听着名字就很有故事。 比我对你 更好的人 是谁呢？ 而且还非常难唱这一首。 哦， 你下次要不要来我们节目挑战一下？ 我挑战过，在比赛上，但是失误了这一首歌。 我回去再练练。 对。 那 Top Two 第二首 Top Two 的话 难以抉择了， 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说周兴哲啦，你好不好，这首歌也 好。你好不好，怎么都感觉是失恋了，你知道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慢歌多一点，其实。 是，好的，那第三首呢？ 第三首，那就推荐一首来自于我自己偶像的歌，陶喆的《无缘》。 无缘，这还不是那个比较口水的歌曲。 对， 其实这三首歌还蛮多，反正我的 list 是没有的，所以我打算回去把它们添加一下。 所以是私藏的歌单吗？ 听听。对啊，私藏歌单分享给大家了。除了私藏歌，今天还有私藏的 MV。 是， 盛威要跟我们推荐一支 MV 了。 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黄老板来自 Ed Sheeran 的这一首2017年的大热单曲 Shape of You。 啊，这个简直热到不能再热，就是各种出 remix 版本，出法语版本。 是， 但是一直降不下来它的热度。为什么喜欢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 我觉得他的第一节奏非常的朗朗上口，然后其次呢，他这个 MV 拍摄的这个创意也是很有意思。但是在我没有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我一直好奇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这样的一首歌。结果他是通过了一个两个男女拳手在拳馆里互相相遇邂逅，然后又到了一女歌手女拳手莫名的离开，然后男拳手去找他，结果去来到了一个相扑的舞台，然后就这样被一个相扑的人完败的这样。 好想看。 对。 听完介绍就很想看。如果你现在正坐在副驾驶上，不妨把手机打开，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音视频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一首 Shape of You 是来自 Ed Sheeran 的 MV 作品，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拳馆里发生的故事。

当然你看你想不想讲了。这首歌曲呢刚刚已经透露给大家了，是来自盛威的偶像啊，20年如一日热爱他的陶喆，他的一首歌曲普通朋友，哎，很多人都演唱过，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听到他其实是周笔畅在超女的这个舞台上， 那很早了， 对，是不是我又暴露年龄了？ 没有。 在我说的过程中呢，尹给我们已经连接了大概有17-18个热门糖果了， 谢谢， 还有好多的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千万这个时候记得再等待一分钟，等盛威把这首歌曲的故事讲完，大家就要听到一个全新版本的， 都放好西瓜准备来听歌了， 是在我们电台当中演唱给大家的普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与你的故事。 对，其实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有着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是这首歌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什么是 R&B 的音乐，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在接触国外的音乐，那个时候我还印象非常清楚，在我上初二的那一年，然后一次在偶然间的在一次磁带在听卡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CD 机，那个时候是听卡带的，听到了这一首，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的风格是什么，这个、歌真的让我好 耳目一新， 对，它的唱法然后以及里面的伴奏，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弹吉他，所以听到这首歌以后我就找这个歌是谁，我就翻到那个磁带的背面去看到，哦，这是陶喆，这首歌的名字叫普通朋友， 哦，所以是从这首歌才开始认识自己的偶像的， 是，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个风格就是我最爱的风格，然后当时我也不怎么唱歌，然后因为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假声的技巧， 对， 我就跟着唱了唱，我说哎，好像 唱的还行， 哎，好像还行，我好像还能唱假声，就这样慢慢的自己的演唱风格喜欢音乐的这种偏好都被这首歌所影响， 哦， 所以在我这个长大了以后呢参加了很多个比赛，其实这首歌我也唱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是让我那种很满足的感觉， 每次都像第一次唱一样非常的开心，那种 会有一种无往不胜的这种吗，就是像压箱底的歌，只要我使出这首歌杀手锏，那就 没问题， 拿到 pass 卡晋级下一次， 有一点这种 feel。 是，那也希望今天盛威可以通过这一首给他意义非凡的一首普通朋友， 是 来让你成为他的小粉丝。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给大家带来这一首普通朋友，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 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爱 only 我的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I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我在你前就学得好失败，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做你的朋友， 感情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和守护？但你说爱，爱无力，我的必要分，做个朋友，我在爱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why， 我不能只是比，我不能做你的朋友。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哒啦哒啦哒啦哒，不能做普通朋友。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唱完这首还有十首。 谢谢谢谢大家， 很好听。而且在你演唱的过程中，真的要告诉你，我们在唱吧上活力九八二房间的粉丝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哈。 对对 对， 现在有好多朋友也是关注了我们活力九八二，我们会每天下午的6:00到6:45都会准时在唱吧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和大家见面。 是， 现在呢，您刚刚如果正在开车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要向您隆重推荐了。虽然不是以唱歌为生，但是却用歌声征服了我们耳朵的，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盛威，再一次感谢你。 嗯，其实我刚刚一直有一个问题很想问，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有接触到音乐，然后为什么长大之后，大学也是学的音乐专业嘛，为什么没有继续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呢？就不一定说要当明星啊。 对，是，但是可能是还是受这个大环境所致吧，因为我不太喜欢受太多的约束。 哦、嗯。 然后会，其实走这条路会面对很多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 就不想把这个当工作，以后就会面临很多其实自己不想去承担的一些事情，所以还是想就是找一个其他的工作，然后把这个当一个兴趣，这样可能会保持得更久一些， 对对对， 自己也会很轻松。 是的。 嗯，但其实今天呢，盛威给我们带来了两种曲风。 嗯， 哎，又听到了熟悉的仙侠气息了。 哎， 这首歌曲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了，嗯、因为这个游戏呢，很多人都玩过，我也玩过，我举手。《仙剑奇侠传·逍遥游》的主题曲《浮梦逍遥》，这也是盛威和古风歌手董真一起合唱的。嗯、其实我感觉 R&B 跟这个古风差别蛮大的。 对， 你是怎么样完整的去诠释这两种？而且会发现你唱普通朋友还有唱春风吹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 是，其实在我的师姐找到我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可以 唱这种风格的歌曲。 对，但是其实我自己对于前几首歌曲我自己也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好像发布了以后好像得到的反响还算是不错。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给了我一些 信心 啊，信心让我继续再去合作再唱一下。 可塑性很强的歌手，下次介绍个摇滚乐队给你。是，其实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想跟我们的盛威玩一个小游戏。因为也说了专业粉陶喆20年嘛， 是， 刚刚有好多朋友发来了他们自己专业粉的这个歌手， 嗯， 真粉还是假粉，我们来鉴定一下好了。陶喆的第一张专辑是，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我的天哪， 同名专辑， 嗯，同名专辑 David Tao。 第一首第一张专辑当中你最喜欢哪首歌？ 第一张专辑，嗯，我想一下，其实 I'm OK 这首歌不错。 嗯，现在临时可以弹唱吗？ 好像不太行。完全没有记得他的歌词 啊。 一定要， 但能记得这个歌名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因为已经很久了嘛。 对， 是，而且其实发布了很多张专辑了，包括中间的时候，陶喆其实自己寻求歌曲突破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的尝试， 比如中国风啊，都有尝试过。 苏三说， 对对对对， 嗯，现在我觉得改变最大还是那个黑色柳丁，我一直都不太理解那首歌怎么听都不像是陶喆的歌。是，但是他出什么样的歌你都爱他，对吗？ 对。 哎，好吧，其实粉丝就应该这个样子。 嗯， 喜欢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朋友也应该这个样子，学习一下这种精神。 是， 最后一点时间还是想要交给盛威，咱们第一次来，怎么讲，国内的这个电台做客， 是， 说一说感受。 我觉得非常亲切，虽然是我第一次进到这个直播间，但可能因为我跟我之前有在广播电台里工作有关系， 一见如故。 对，我见到两位主持人也是，我就觉得特别亲切，虽然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 嗯，是。 然后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给了我们这些爱好音乐的素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然后可以向咱们全国这么多的同样热爱音乐的 安利一下是吧， 分享我们自己对于音乐的感受、对于音乐的感触，然后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开心。 哎，好了好了，再说多了就像互相吹捧的广告了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的希望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面和大家分享你的音乐生活，如果不在北京的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这个视频通过唱吧 APP 进行一个 MV 的录制，把链接发送给我们活力酒吧，说不定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了。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您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还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在今天晚上北京五棵松会进行 CMA 的一个颁奖，而在这一次颁奖当中呢有所提名的一个爵士女歌手王聪在下个周五也会光临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下周见咯， 拜拜， 明天也是要见的哦拜拜。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曾如此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It seems a little